直播帖上面不可掉头邓运成他说，岁月不饶人，也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，反正青春他就被时间偷走了，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看到侏罗纪说，以前的我们呢整天一起聊天吐槽，现在工作忙了，学习任务都重了，心事多了，聊天也少了，但有一点没有变，就是准时听着相同的频率，喜欢一样的主播，每天还可以看见彼此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其实我们不用太纠结于当下吧，也不用太忧心未来，当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你说呢？ 愿多微笑的花香一番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，一间房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浪滔滔人渺渺，青春渺没去留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游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谈过几段感情，有时候对方可能已经从你的人生慢慢淡出，如果真想要联系你，随便找一个理由都可以说服自己，但是有些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身份去关心去呵护你，其实不打扰才是最后的温柔。来听这一首《晚下去爱上你》。 见你需要运气，爱上你却要多少勇气，渺小的我只忠于自己，人世间却容不下一段传奇，有人说该忘了你，我宁愿 去了你，讨好这个天地，有什么值得了不起？我不顾一切，让世界停止，也要换你一个坚持。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，也总算留下了 走恋爱怕什么孤独，我说人潮拥挤都不是你，该怎么相聚？爱情有时候是一个瞬间就可以让你心动的。 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。 再见，还试着打开小儿戏，仍然依旧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要么呢找一个让你衣食无忧的，要么呢找一个一心一意爱你爱到了骨子里的，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呢？是酒不好喝，还是手机不好玩，还是日子过得太枯燥了？ 就算最后到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分担，熄灭永远独自去闯荡，就算将灵魂筑成围墙，也不可能爱恋无恙，何不就勇敢走到边疆。Thank you.

ball into the pool. Drinking and gon' act a fool like sha-la-la. Boombox playing that third eye blind. Wife is sipping that rosé wine. I just lost all track of time like sha-la-la. My truck AC is broken. That Georgia breeze is blowing. I'm feeling easy going. That's right. I feel good today. Can't nobody bring me down. And I just got paid. And I think I'm gonna hit the town. Yeah, my problems can wait till tomorrow. Cause I feel good today. 也时常一个人独自流浪，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，再像从前那样的爱我。我知道你不会把我遗忘，也不会抛弃我独自飞翔。我时常留恋在你家门前，盼望你能够看我一眼。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啊，我醒来梦中还是你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再爱我一次，让我学会做你的爱人。我生命中最爱的人啊，请不要

爱情也不一定要海誓山盟才够、哦、 分开也不一定分手，相守也不一定拥有， 激情是说不走也不知道会多久， 激情是说不走哦哦哦哦哦。 悠悠悠悠心里 What's wrong with me？ Yeah.

等到秋天就收割记忆，没有你就没有动力，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没有你就没有动力，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没有你就没有动力，一切都是因为你。 寂寞，你多久没听过我为你破碎的心多么脆弱又多么微弱，别说了，我懂了，你没错，习惯了你给的不沉默沉默、你可以不管不问不想不疼不爱我，但请你让我拥有一个安静生活，我已放弃寄托依赖我心锁那么多，别说你早已想我、离开我，你多久都没说，我把书架一倒再靠一是否更不错，你多久没问过为何拥抱的动作那么笨拙都不敢看我，别说了，我懂了，你没错，沉默的沉默、你可以不管不问不想不疼不爱我，但请你让我拥有一个安静生活，我已放弃寄托依赖我想。

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匆匆的 痛得无法呼吸。 走到分手的路口，

see I do。 是否不停